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特别嘉宾钟培生。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呢个大日子咧就 DSE 放榜啦，咁啊 IB 之后就 DSE 啦，好多香港学生今日即系怀住紧张嘅心情翻去攞成绩啦，咁啊又出几个状元啦，啲状元又谂住喺香港读医科啦，咁所以今日咧就系、是、精英日啦，咁啊我哋早几轮啊都请过阿林作上嚟，咁啊有林作嚟过，点可以就冇钟培生咧？系嘛？嗱，今日咧。就 DSE 放榜吓，咁啊，点解会同阿钟培生都有啲关系咧？因为佢当年都系读名校，系透过拔尖嘅吓。咁、咧，其实你 DSE 放榜咧，我睇到呢几日嗰啲报纸，唔知系咪即系成日都喺度拱住啲细路仔话喂，读书读得叻，一定要话如果五沙沙星星就一定要医香港大学医科， 唔系 就 牙医，唔系 IB 嗰个又要使唔使一条路啊？ 嗯， 去美国得唔得啊？你去英国都去英国，好多人讲啦，唔使讲。喂，去美国有时唔需要直接去噶嘛。你而家譬如话同去入一啲同美国方面一啲有渊源嘅大学啊，例如话城市大学系嘛？咁啊，城大嗰个校长嘅国位亦都系美国嘅核能物理学嘅院士系嘛？咁咧，今年呢个 DSE 啊放榜咧呢、這个。人哋呢個城大有個叫老虎班，整咗兩個獎學金，一個校長獎學金就30万，另外兩個香港科技獎學金咧就20万。喂，成為老虎班咧就 Jupus 啊 ，DSE 28分啊，慢慢 IB 38，哇，都已經咧係有資格攞獎學金，38好易攞啫。點解咧？你一去到呢啲學校，你讀4年。接駁埋美國譬如 Cornell 呢個獸醫嗰度呢有一條咁嘅黃金通道呢係過去呢啲咁嘅老虎班係俾嗰啲呢讀理科理工嗰啲叻嘅嗰啲就去 apply， 其他就唔使諗啦，係咪咁好多條路咁條條大路通羅馬係咪咁睇到好似啲人又話要讀finance management 啊，返返嚟啊投行做嘢啊，一啲又話讀醫科啊，咁我覺得好貧乏，所以我今日請到呢位即係都係香港精英學界精英嘅怪傑啊鍾培生啊，你呢就唔需要多講啦，近來你係風頭人物啦，就呢聖保羅畢業啦，就去到美國咧，都讀南加州大學，都係勁嘢嚟噶。史匹堡嗰間學校係你校友嚟嘅，係嘛？ 好多謝阿陶先生邀請，但係我讀書就一般般，但係好努力將勤補拙， 你謙虛啫，係嘛？點會一般般啦？入得聖保羅男女嚇，嗰陣時係拔尖啊，係嘛？ 我係喺，因為我之前美國 passport。咁佢又有一個美國嘅公開考試呢，就係俾啲未18歲嘅人去考嘅，叫 High School Proficiency Exam。咁你考完嗰個啦，又可以再加 SAT 啦，咁就係可以俾你去跳班嘅。咁我咁啱，因為我係12月出世，咁所以其實好多人係17歲入 U 嘅，但我就係因為我12月出世，咁所以我就16歲，咁就係好彩， 天才喎、 啊！唔係， 贏在起跑線就咁解啊嘛， 好彩好彩， 咁你入好多嘢都喺起跑線之上。 你入 U 嗰時，你讀咩科？ 我係讀數學同埋經濟嘅。 哇，好難嘅喎、 啊！因為我比較懶，唔中意背書，係啊，同埋我有 dyslexic 嘅，我讀寫障礙嘅，即係我到而家都嚟覆篇200-300字英文嘅 email 咧，我係真係唔識嘅。咁我有 actually 有個近期有個笑話嘅，就是、我個女仔 best friend 生日啦，咁啊成日都即係一齊慶祝咗幾個呢幾個 friend 慶祝咗都好多年生日嘅。咁佢話：喂 ，Derek 啊，你咁好成日 achieve 到咁多簡單嘅嘢，你不如試下挑戰啲人生艱難嘅嘢啊！你試下學英文啦、啊，跟住話：哎死啊，擊中我！我真係語文能力係好差嘅，係、啊，咁所以因為 dyslexic 咁，所以又讀數學、經濟咁呢啲唔使背嘅嘢，就你明個 logic 就 OK。 阿史匹堡嗰陣時都 dyslexic 啊，所以佢入南加州讀電影系啊，係嘛？你嗰啲文字嗰度咧接收得慢唔緊要啊，只要影像同埋 conceptually 你嗰種 thinking 咧係有跳躍性，反而仲好啊！ 唔使跟嗰啲咁嘅formula 或者 guidebook 逐步 step by step， 可以一下咧系去到啊好厚啊，同埋好远啊，系咪啊？ 所以好多时候讲嘢好快咯，而家就尽量 turn 翻慢去讲嘢，因为好多时候就即系逻辑性嘅嘢我比较好啲嘅，但系你话一语文能力啊、记名啊呢啲我系好差，咁同埋你讲 Steven Spielberg 咧，我哋学校真系有去过 Steven Spielberg 嘅 hall 嘅，系超级靓嘅，连嗰啲我哋嘅 film school 啦，啲学生凳咧都系劲大张劲阔咯，咁我哋嘅 film school 系做得好好嘅。 咁你喺南加州大学总共四年， 我系啊四年。 吓、啊，咁四年你话系吃读啊，定系吓买架靓跑车啊？咁周围啊，载啲女吓、去下 Santa Barbara 啊，系嘛？ 就 Santa Barbara 好远嘅 ，Santa Clara 吓 ，Santa Monica 啦 ，Santa Monica Alhambra 啦，咁 Alhambra 就系啲我住 downtown 嘅、 哦， 就啱啱 Alhambra 咧就真系真正嘅 Chinatown 就唔系 Chinatown 嘅， 好旧啊。 就13個 miles， 咁 Santa Monica 又係13個 miles， 就係陽光與海灘咁樣咯。咁嗰陣時都幾開心嘅。 啊，美國讀書生活真係好啊！ 其實冇大家諗得咁開心嘅，即係我哋個 midterm 啦，即係英國嘅 midterm 咧，其實就係 half term 又好 ，midterm 又好，就係放假，就有一個禮拜假。我哋嘅 midterm 咧就係考試。咁所以大家成日覺得 USC 係哇陽光與海灘好正啊！咁我哋semester 就係、是、咁，其實你可能讀四到五科啦，咁其实系两个礼拜后之后就每一个礼拜已经有一个 midterm， 有时两个 midterm， 三个 midterm， 跟住再去 finals， 咁基本上系全程都系有考试咯。就算系好似我呢咁嘅渣嘅学生啦，即系都想出去玩啦，但系啲靓女要读书啊嘛，咁所以其实就系都好难约到人哋啦。 哦， 啊、约埋一齐走堂咪得咯。 咁你嗰阵时 year one take 啲咩 course 你记唔记得？ 哇 ！Year One 得啲咩？我真系唔记得喎，我真系好 hea， 因为我嗰时系即系我哋呢、這个年代咧，就全部都系好想即系做 iBanker 噶啦，即系做 pop desk 啊，咁啊 drink models and date models every day 嘅，即系呢个就系个 mentality 啦。 drink model date model drink bottles 饮香槟沟靓女，即系呢个系个想做 iBank 就系咁解，想入 Goldman Sachs 咁啊，即系咁我哋嗰阵时都几开心嘅，即系我未 grad。就头两年 GPA 都 OK 嘅，头两年我有即系成绩好啲啦，好啲啦，咁就有几间 bank 嘅 unconditional offer。咁第三四年咧就完全 hea 读， okay， 因为咧佢 USC 好在咩咧，系你攞 D 都系 pass 嘅，即系 D 系一 GPA， 咁你总之你 overall 嘅 GPA 唔知两点几就 pass， 咁基本上冇可能去唔到。咁我头嗰一两年嘅 GPA 系好高嘅，即系 OK 啦，系啦，3.92，跟住之后后边嗰啲咧就好 hea。咁样咯，咁我试过一次，咁阿妈应该唔听嘅，呢、這个可以 讲。梗系瞓咗觉噶啦， 你咁夜唔理 唔使惊老母啊，临作至惊阿妈啫。 应该唔听嘅。咁有一年咧就系、是、我记得系 econ 嘅，咁系几个 midterm 啊，即系25、25、25，跟住就 final 又25分咁样啦。咁我头三个咧系即系差几啦，已经攞咗。咁所以就系保证有只 B 咯。咁而 final 就啱啱好系隔咗个 weekend 再多一日。咁我梗係想快啲返香港 party 啦，咁我就照 book 咗，连 final 都唔去，就拎嗰隻 B 就算啦。咁就係即係嗰時真係啲好唔应该学习嘅学生， 你读书读得好啊，喺呢惊高分得滞啊。 唔係，因为即係隔多个 weekend 嘛，明明可以，因为我其他嘅科系礼拜四考完，咁喂 econ 要礼拜一再考，咁冇理由喺美国又多个礼拜四五六日， 系啊， 真系翻香港啦、啊！考完礼拜四即刻翻香港玩。 喂，同埋目标为本啊嘛，即系 B 同 B plus 冇乜分别，或者攞 A 都冇乜分别。 有分别嘅，之后嗰几年 GPA 唔重要啊嘛，咁你搵 GPA 攞嚟搵工喎，咁我前边已经 都 achieve 咗 ，achieve 咗咁就冇。 咁 就 翻嚟 乜彩佢啫，啱唔啱啊？ 喺后边就冇乜系，但系就唔啱嘅，即系我而家成日都同啲下一代嘅年轻人讲唔可以咁样样嘅，呢个系好冇责任。 呢个唔系，因为 DSE 今年啱啱放榜啦、 啊啊。 我哋上个礼拜即系之前揾林作都系问同一个问题。我哋好多时候咧，大家谂住诶读完书出嚟就入个神科，入完个神科就揾份工。喂，我哋精英教育系出晒事噶嘛？大家系谂住出嚟读完书打工，唔系谂住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改变到世界嘅嘢噶嘛？咁所以即系调翻转啦，喺美国读完书出嚟，喂，你真系嗱对你嚟讲，我相信 achieve 你想做嘅嘢容易好多啦。嗰阵时你读完书出嚟，诶， 点解会做啲乜嘢，或者想做啲咩行业嘅嘢啊，想做啲咩出嚟咁样㗎。 其实都有少少 loss 嘅，因为我係嗰啲好鍾意好大起大落嘅，即係我好鍾意做 prop， 即係我想做 prop desk 嘅，即係去我之前炒期货，咁我好想做 prop desk， 咁其实我畢业嗰年其实係冇 prop desk， 即係已经 prop desk 新聞冇晒，咁而都有少少迷茫，咁我开咗间 launch， 咁啲 bank 卡啲分佬叫我等多一年啊 ，whatever， 咁我又即系又唔系好想做 M&A， 因为我语文能力真系差，咁我就系中意炒嘢，咁其实而家发觉炒嘢又系一啲 zero sum game， 唔系我想做嘅嘢啦，咁因为我就开咗间 launch， 跟住之后就真系投下啲 startup 啊啲咁嘅嘢，咁我想投一间同 e-sport 有关嘅，咁佢又唔俾我投，咁我就自己搞，咁啊搞咗咁多年咯，所以其实都。几唔关读书嘅事，因为我读书，我觉得唯一在美国学得最好嘅嘢就系学个普通话。 系，但 点解咧？ 喺美国学普通话真系 好多大学生 啊，系啊，好多台湾嘅学生，好多内地嘅学生。咁我嗰时，我之前有个女朋友系台湾人嚟嘅。咁都系嗰时学国语。 嗰度啲女生好靓喎，啲台湾啊，台湾妹啊，大陆妹啊嘛。 都惨啲嘅。因为我啱啱好我嗰一年呢就係、是、即係 USC 係佢哋美国学生即係 top choice 嚟嘅。咁、 哦、 我有个朋友我有个旧同事嘅佢就係 4.0 GPA transfer 唔到入 USC 但入咗 Berkeley。咁嗰陣时係开始难入。然后发觉呢好多即係好多人去美国读书呢就 community college 先嘅。咁到年两年再 transfer。咁通常啲靓女呢就係、是、佢又出去玩俾人追跟住就唔读书。咁就好多去咗即係可能去咗 Santa Barbara, Irvine 啊成啲 Ego 嗰啲渣啲嗰啲分校啦。 佢啲分校就冇入到 USC。 咁、哦、 入 USC 就 豬扒嘅。 问咪 即係读书怪兽 嚟。读书好啲 ,academic 啲喎 ,academic 啲。即係大部啲女都大富超啊，然后 可以叫文青嘅啫， 又好厚度数啊 ，academic 啲 ，academic 啲啊， 望落又平啊，细三板咁样，唔识扮。 咁又唔系啊，呢个一啲啲啦，一啲啲啦。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所以咧，美国咧，虽然系加州阳光海滩咧，美国啊。阿 Fernando 咧都话咧，即系加州啲女啊特别靓，知唔知点解？ 仲 何主角都话，点解？ 我真系唔知点解。 佢血统沟一集，你知嘛？ 好、okay. 多好多有啲系墨西哥，一啲系鬼妹，一啲系唐人。即系佢三五代咧，你而家成个加州咧系沟咗好集，所以咧加州啲鬼妹 梗系唔系啦， 特别正。 你呢？我睇你好，你睇我好。 何主角话嘅， 我哋咁我系非常之尊重啊。何树国先生嘅，我好中意睇佢讲嘢嘅，但系讲真，你加州，我哋成日读书嘅时候咧，系好多系英国读书人飞咗过嚟搵男朋友咯、 哦， 即系你问佢边间 U， 你正常读书问边间 U 啊嘛，咁就好多都系英国嘅学校，我哋成日觉得英国啲靓好多嘅，咁、 啊、 英国啲又成日觉得我哋美国啲靓好多， 系啊， 咁去到伦敦 你睇我好，我睇 全部啲白人都好靓，咁人哋觉得系风又靓，又唔系，全部都系肥痴大只。 哦、 是啊，即系又真系系 obese 喎，系黐肥喎， 系啊，真系坚 obese 啊，系啊， 唔系啩？我哋七几年睇 TVB 中间嗰啲广告咧， 广告啊嘛， 嗰啲雪山 mountain cream 嗰啲咁嘅雪糕啊，云斯顿啊，新奇士橙啊，哇，里边啲鬼妹。件件都话高啊高啲 ，OK 系高啲。不过 你啤酒广告嗰啲咩嘢，有山有水，啊、全部 蓝眼睛 嗰啲，喂。男妹个韩国嘢啦，咪即系咪全部扮鬼？你唔好俾人呃啦， 系 唔好俾人呃咗好多年啦。 你咩啊？所以咧嗱，应该就最靓咧去晒 community college， 次靓咧去咗啲 stay u， 最鱼嗰啲咧读得书嘅咧就应该去咗名校啦。话你嗰间何况仲劲过 Berkeley， 唉、哎，我冇眼睇。 唔系 Berkeley 排名高啲嘅，但系就唔知点解 入啊嘛。 佢哋收 你哋难入过 Berkeley， 系咪啊？ Yes and no 啊！ 排名高有咩用？点解佢我最后再 问 ？No 啊！ 吓 ？Yes and no 啊！ no 排名高有咩？ 有啲人系 Berkeley 收 USC 唔收，有啲人 USC 收 Berkeley 唔收。 哦，睇咩科目？ 睇咩科系？好睇啊！ 哦，咁你喺嗰度嗰四年吓，咪、啊、对住啲即系啲质素麻麻地嘅，即系你学到国语，咁都要出嚟都。啊， 普通话啦啦声啊， 普通话啦啦声啦，咁、啊、你带佢哋啲女仔去玩，去边度玩？ 我嗰阵时就系、是，因为我系学生会主席嚟嘅， 哇，咁、那个 嗰阵时沟死女啊， 好难选嘅，即系嗰阵时尤其是即系你要争。 香港人点选学生会主席啊？ 啲中国同学会，因为你去到你喺美国打咧，其实你 USC 你选中咧，你就 系 要同 USC 内部争，因为台湾同学会同大陆同学会，但系你选中咗。就是代表全美國，即是加州十幾間 U 都是你話曬事㗎喇。 哇，統一六國喎、 啊。統一嘅。但係你返落嚟香港就同啲英國打。因為英國嗰啲就係倫敦嗰啲 U 啦。咁呢個係學生時期。咁所以嗰陣時你話去邊，我嗰陣時就係、是。咁要拉票就經常性 house party 都係我屋企 啊！哦，喂，呢一個都值得去問下喎。喂，作為一個香港人又好，揸住個美籍又好，都係叫黃皮膚，即係黑頭髮啦。喂，你去到點拉票咧？嗱，即係台灣幫基本上係台灣人啦，內地幫有班內地人， 咁所以要識國語咯。 跟住然後仲有好多外國美國人喺度，咁基本上拉唔到票選主席 㗎。你基本上要俾人知道啲 party 好玩咯、 啊。 我啲 party 好玩，我啲 party 吹到雞，我啲 party 係。即系不生难忘，咁你人哋就会选你咯，即系都系啲拉票嘢，即系同现实社会 果然蛇斋饼总系最拉票最好嘅效果嚟。 但系系咯，咁其实又唔关 pass 唔 pass for 事啊，冇人理你边度出世。 但系冇理由，即系中国嘅内地都有啲学生搞 party 嘅，台湾都学生搞 party 嘅。 当年系 own 爆佢哋啊，讲真嗰 句。咁所以咧唔怪得啦，我见你出嚟啊，嬲抽林作成哥，你我啊觉得你系做过学生会会长噶啦， 嗯， 即系中国同学系咁款噶啦，一坐出嚟号令天下，要咁，下个礼拜又去边度 BBQ， 再下个礼拜又去边度海滩，边度咩咧？哇！你有一股嗰啲霸气。 其实好耐冇讲呢啲嘢，你问到 DSE， 我觉得自己好青春咯。 吓、 啊，因为好青春咁啊，睇下啲星梦传奇，哇，十四、十五、十六岁咁样，跟住我哇，跟住今日讲 DSE， 跟住成个 对 翻啲大学生涯嘅话题。 大气啫，系嘛？ 系啊，我冇讲过大学生涯。 因为咧，今次你呢个叫做林中大志啊， 中林大志， 中林大志啊 ，sorry， 对唔住啊， 系 啊，中林大志就其实我一早讲系美国 system versus 英国。你 這 呢只咧系美国大学教出嚟，林作嗰只咧就好英式， 其真系唔关事啊。 咁咧，所以咧，城市大学校长郭卫咧有一本英文书，佢讲啊，讲呢个美国大学嘅教育咧，佢个名字就叫叫 Soul Where Soul， 即系灵魂啊，嘅灵魂嘅铸造啊 ，W A R E， the American way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嗱，即系美国咧就系咁嘅。 嗯、 读书成唔成其次，但系一定要培养嗰种领袖霸气、独立人格，同埋咧讲嘢咧直肠直肚。你点顶得顺啊？林作嗰啲英国佬阴阴湿湿讲嘢咧，系嘛？ 真系才子， 伪君子，伪君子，你好恶顶噶噃！ 才子啊，真系才子啊！才子系呢一个 topic 咧，基本上一 start 嘅时候咧，才子系打一篇，哇，都千字文啊，讨论呢件咩英美大战啊，其实我又好简单嘅，我纯粹真系想打爆佢个嘴嘅啫。谂到太复杂啦，啲咩背后文化？ 呢啲讲法咪就系当年啦 ，Yankees 嗰啲个谂法啦，就话喂啲美国人将啲所有嘢摆埋出嚟啊，去 唔关事，我好本土啊，劲 local 啊，即系我英文又唔讲。 喂，同埋最得意嘅地方就系你将成件事，无论你选学生会又好，打拳又好，你将件事真系变咗个 party， 上变咗个话题啊嘛。你有几可你可以 将 culture。 即系香港搞拳赛，其实搞咗好耐，但从来冇人变咗个 party， 起码冇人攞嚟卖飞先啦。咁而家你卖飞都差唔多卖到七七八八啦， 系啊，仲有12%， 咁就唔知七七八八啦，就八八九九啦，已经。 希望嗱声清埋佢啦，12%系啊。 咁你嗰度而家啲人知道你同阿边个多过曹星如啊，好犀利。 诶，咁唔可以咁样讲嘅，因为曹星如系真系香港之光嚟嘅，即系唔咁其实系现收咗曹星如添。 但系业余赛真系未试过有咁大嘅。 好犀利 讲法啊嘛！曹星如嗰啲真系打职业赛噶嘛， 即系连大陆啲人都好关注啊！所以你呢铺嘢系个产业嚟噶，系嘛？即系你玩开，即系你 e-sports 啊，玩开啲电子嘢啊，系嘛？动漫嗰啲嘢嗱，呢个时间差唔多，我哋新闻翻嚟咧，再讲下。 咁入正题之前咧，即系网民啊、信众啊，而家要求你啊，冯志正就呢个 Now 新闻时政节目时事全方位啊，系嘛？ 你整到最铺声， 大揽炒啊，就连智库研究员冯志正等嘅主持都冇得留低啊！咁啊，请你发表几句，你讲嘢吓，喺嗰边系咪得罪咗啲咩国安法啊？咩嗰啲人？ 我都觉得系 俾人当流裔笑咁喐埋啊？咩意思啊？ 系啊！我都谂紧系咪得罪咗好多人啊？不过调翻转系政治问题，不过唔系好似大家新闻写到咁大政治问题嚟嘅。 咁点解喐你啊？你咁识走位，你咁识走位 吓？唉，好明显就如果佢哋两个啊，好似你咁系好啦，即系 Derek， 你嗰阵时有啲咩啊？两个搞唔掂嘅，你同林作出嚟打场拳赛，我都成日话，如果新闻台有啲搞唔掂，总监副总监打场拳赛咪算咯。 哦， 你唔好攞我哋呢啲嘢嚟做啦。 即系同国安法无关，即系上边咧两派。 如果我同国安法有关，今日七二一都叫埋我翻去啦。 咁你就即系俾人当咧系某个马房啦，系嘛？ 我都想，其实最惨就两边都唔系嘅，可能 冇、哦、办法啦，系嘛？ 系啊， 所以呢啲嘢，唉，无妄之灾，啱唔啱啊？ 系咯，所以 紧要啊，你呢度仲有啊光明顶。 我都今日好惊，我都今日走去问监制，即系我系咪仲要翻嚟咁样？ 仲要翻吓？咁啊，你好醒嘅，系嘛？咁啊 ，Derek 当然都好醒啦，吓、啊。哇喂， 要去我集，要去我集。 呢、這个即系呢场拳赛咧，点解我一谂起咧？其实咧，以香港为试点可以推广，因为而家大陆大把嗰啲咧叫高富帅啊，即系又有钱，帅即系生得靓仔，又系咧海归，又但系未必海归啦、譬如一间北大，一间清华，譬如而家你上边有件小鲜肉叫吴若咩吴亦凡，咁啊喺老炮儿嗰度咧就初露头角，咁可能生得靓仔个头，同埋啲片酬高，于是最近俾人搞，话佢喺上边咧，me too 啲好多啲女，吓、一啲咧就话未呢个未成年，其实吴亦凡如果要食女，佢使乜落药啊？系咪啊？用广播道牌到落去旺角啊，送上门都送唔切啦。嗱呢啲又唔知佢得罪边个马房啦、啊。如果以后啊，喂你呢场啊中林大会喺香港搞得成功，将来成个大中华，民有民斗，清华对北大可以辩论学会辩论，冇咧亦都可以揾个啊。喂，加拿大留学翻嚟，对英美国留学翻嚟，大家咁有水，咁嘅 degree， 跟住唔 喺呢个巨蛋啊，喺呢个巨蛋。 如果搞得成咧，一定揾你打老少 啊！ 搞得成一定揾你打老少。 打边个老少？ 诶、欸，嗰、那个要 我冇所谓啊。 但系 如果大陆俾批文，叫阿林郑帮手喺大湾区江门嗰度搭一场。我叫阿老萧翻嚟啊，系咪经香港入去啊？老中青喂大佬系咪？大叔班系咪？鲜肉班啊，妖精班系咪？ 系。 不过拳赛真系正能量嘅，即系其实一开始你当系一件花生嘅事啦，即系大家香港食咗好多嘅花生，咁亦都系喂，真系难得有一样嘢系全民都想睇，即系打林作呢件事，咁亦都系咧。都過咗咁多個月啦，即係要講啲廢話講曬啲，即係嗰啲所謂嘅 boxing trash talk，trash talk 啦，即係點打爆佢，點打爆我，你講完㗎啦已經。咁其實呢件事咧，亦都係想即係熱血翻啊！咁所以我哋改咗個名叫無敵杯啦，仁者無敵啦，係人都要贏啦。我哋係有六場拳賽，咁有一場係大 J 走去打張智行， 哇！ 係啦，咁有一場就口罩小姐走去打做美人。咁一场咧就老前辈，就系、是、抽一只亚洲冠军，一场咧就系、是、香港冠军。即系其实你啱啱 up 除咗曹星如之后最红嗰啲，打晒我呢、這个拳赛。 但系你呢个讲法咧，正正就我觉得就好似头先你讲话喺大学生嘅时候咧、搞 party 一样。喂，明明你谂下，如果我哋吓、即系纯粹啊，大家有啲咩睇唔过眼，你喺公园搞掂佢，然后就 OK 啦，最多都啦。咁啊唔啱嘅，不过啊，即系千祈唔好喺学校或者喺出街学。但系喂，个问题就系你点解可以将佢变成一个大嘅 party， 而且调翻转有钱翻嘅？ 系因为你收田冇人耕，耕开有人争。你嗰件事一定要系够 viral 啊，样嘢系够正啊，啲嘢要够爆啊。 系 都好似你 party， 我同你讲，喂，啲人好多时候 focus 喺啲价钱度啊。例如我同你讲，我以前啲美国系最兴啦，饮几即系$200支 vodka 咁样，我$100三支 vodka， 冇人 care 噶。我哋嗰啲 table 系贵到。 离谱啊！我哋买四支平嘅香槟啦，系$2,820，我讲紧十年前嘅事， 系 基本上系抢啊！嗰阵时啲香槟系$30嘛，之后我哋卖$120成本嘅嘢，我哋买$2,800。 喂，咁你为成个为学生会系咪使唔使赚到钱？ 我帮学生会赚咗100万港纸。 你 我有师嚟帮学生会赚最多钱嗰、那 个。搞 party 系赚100万， 系，但系我。即系平常啲学生会啊，佢哋系去即系租学校班房去讲 orientation 啦。我系租 Ritz Carlton 个 ballroom 去讲嘅。 但系唔系蚀钱蚀住嚟做嘅。 真 系 你学生会咧，你用自己钱去做咧，就俾人笑嘅。 系 好核突嘅事嚟嘅，即系一定系赚几多系学生。咁有啲人系会偷学生会钱，我又唔会。咁我真系赚几多系使翻晒出去。咁所以我嗰年系。都几爆啊！ 喂，呢个咪就系我哋话喺美国教育其中一个好同英国又好，或者同好多地方唔同咧。我哋以前读书就系啦，数学啊，你去读数学、读 econ 就专心读书，考个4.0翻嚟，考个第一咧就可以学林郑咁样咧就做特首噶啦。喂，但系美国唔系噶嘛，你搞 party， 然后我哋会发觉有好多搵钱嘅路径，或者可能搵到个真系生活生意嘅路径，搞 sports， 搞 e-sports 又变成一个即系，喺美国开始 e-sports 就变成咗一个即系生意。门路明明都系两个人打机嘅啫，喂，而家你搞拳赛都系一模一样嘅啫。 我其实系真系想 spread 翻多啲 love 俾香港嘅，因为我哋其实我自己嘅 YouTube 频道我都系成日 sell， 喂，撑本地团队，支持广东话制作。我唔系单单系拳啊，我系连全部 production team 咧都系本地人。我系再揾咗好多嘅劲嘅 band 嚟，咁我自己近期都会特登去好多 star hall 睇下其他嘅演唱会咯。我哋嘅台灯声系多过其他嘅 star hall 演唱会嘅灯，同埋佢哋嘅台、佢哋嘅光、佢哋嘅音响，我哋劲佢2-3倍。 系， 但系问题就系、是，喂，我个飞我唔去到呢个价，我系唔会有机会回到本。咁你都要想俾人睇，香港人系可以做到一个国际水平嘅制作，你下下都系。本地嘢咁俾人笑啊嘛！我哋今次系做到一个 global 本土嘢嚟嘅， 香港人制作，但系 global 嘅 standard 嘅活动。 喂，同埋得意嘅地方系咩？呢个唔系一个即系职业拳赛，呢个系一个业余，可能本身一个话题，本身谂住上娱乐新闻、港文又好，上少少几日嘅嘢，突然间变成一个可以话，可唔可以话系即系可以变到兑现到，变咗就出钱出到嚟嘅东西出嚟噶？ 赚钱最唔系最。大喺呢樣嘢，即係個錢唔係啲咩大錢嚟，即係我做嗰樣嘢，就我屋企係好幸運地，我係收租嘅，咁我即係係兩個 income 嚟嘅。但係你話喺呢件事，如果我係俾大家睇到香港嘅 entertainment 係可以做 global standard 得嚟，而係個價香港 afford 得起呢個貴嘅價，而你知唔知香港嘅拳手係好慘啊？啲我啲打嗰啲拳手同我講啦，香港我未試過打一場拳咧係收 cash 嘅，係全部係俾飛一個。拳王系收2-3千元，仲要唔系 cash 系飞，我哋全部系俾 way beyond market price， 俾每一个拳手出席，全部系收现金，唔使散飞，专心去 focus 打拳。production team 全部系俾正价去做 production，我哋嘅所有嘅演艺嘅 MC 啊、歌手啊、band 啊，我哋都系俾一个正价，我哋嘅 band 系已经可以卖晒沙壳，我哋嘅拳手唔冇钟培新林作都系可以卖晒沙壳，而我将所有呢一样嘢去整合，系一晚嘅 show 系 one lifetime， 即系你演唱会可以睇10场，我呢个净系可以睇1场，咁而。是 proven 咗香港人是埋單嘅， 然後靠你兩個喺度 keep 住 trash talk 咧，基本上是免費做咗幾日嘅， 所以得嘅直情就是北上大灣區咯。嗱、你肯嘅話，頭先你嘅 proposal 係開心㗎， 我會向民政事務局申請。OK， 啱唔啱啊？ 多謝你 啊！燈神大戰雷將軍 ，OK， 上大灣區即刻搭台，因為大陸好聽講到好多人都知道呢兩位名人， 兩個名差池嚟嘅。 喺江門搭台冇所謂，中山石岐任揀一次性入境，如果你驚嘅，如果你驚嘅一次性入境，叫呢個入境處處長特別批，打完之後當你打關我啦，好嗎？咁又翻台灣冇問題 ，OK。不過話時話喎，喂，你真係到時上台咧嚇，留啲力好啲。林作真係唔夠你打，我話俾你聽咧，業餘啊，即係打起上嚟啊，出事啊，容易過職業啊，因為職業咧都知道嗰啲拳啊，幾時收幾時放啊。業餘嗰啲你兩隻老虎仔互咬咧，係真係咬到。断颈啊，爆光断气为止啊！喂，所以即系唔系话我同佢求情啊，唔系啊，即系我想见到出人命啊，因为佢真系 话俾人断正嘅可以， 喂，但系 哇李郎啊，我睇对眼佢已经知道啊，对眼有杀机啊， 好 peaceful 啊，对眼冇啊，点啊？即系虽然啊个球证咧都有啲来头，系嘛？ 权证系我哋有专业嘅权证， 好专业， 好专业权证， 系嘛？即系搞到最尾系嘛？要入到 ICU 吓。都唔系是第一个啊！我哋都知系边个，咁啊无谓啦，啱唔啱？ 系唔啱？ 始终都系香港未来栋梁啊！读咁多书，系嘛？边个冇阿妈生咧？啱唔啱？ 哇！咁啊濑嘢啦！佢读咁多书，应该回馈社会，唔系伤害其他人，抬高自己。咁呢一个亦都系揼佢嘅原因啊！即系我读书冇佢咁叻，喂，我都想读书咁叻，做得你即系你能力越大，应该个责任越大啊嘛！佢又攞嚟做埋啲。即系又系社会道德观念嘅嘢咯，咁呢个亦都系要走翻正香港人精神，即系好似我，喂，你话，喂，即系你读书好唔好？我读书大班人叻过我，系咪先？你话我屋企环境好，大班人环境好过我，喂，我今日出嚟系我帮紧香港，我系真系请翻香港团队，我系真系搞紧个 show， 我系搞紧个 global 嘅嘢，咁你讲真，我真系纯赚钱咧？其实讲真，最 hit 嘅时候，我同林作嗱声打咗去收飞，呢个系最好，我点解俾佢练六个月啫？就因为啲嘢要筹备，你要揾歌手，你要揾拳手，你要去揼台灯声，去做到啲嘢好靓仔。咁其实我都系卖完飞噶嘛，啲人唔知道我production几大啊嘛。咁打完咪算咯，都唔会有下次噶啦。但我唔系要咁啊，我系要俾大家睇香港嘅 production team， 香港嘅 entertainment 系一个 global 嘅 level 咯。即系呢个系个使命感喺呢度咯。咁而係真係而香港人亦都係 appreciate 肯埋單嘅，唔係得班 hater 日日喺度鬧。喂，香港創作者你做到幾好都要俾人鬧，係咪啫？咁今日我就企出嚟，我同大家講，其實我哋睇好嘅一面，啲人係真係埋單買飛。我公開發售，7月12號公開發售喺 Hong Kong Theatre， 我一賣，我係頭兩三日全部 VIP 飛 VIP 賣曬。咁我而家得翻 12% 嘅 revenue 嘅飛咧，都係啲普通飛1280嘅飛。咁所以其實唔同大家，香港根本就係有呢个消费能力， 所以其实今日我觉得最正个位置就系咩？我哋就将成套拳赛背后嗰、那个即系 production 摆埋出嚟，因为呢件事咧真系唔系我哋好多香港人又或者去平时读书搞开一个 project 嗰啲咧会好容易明白。即系我觉得我最得意嘅经历、就 是，呢个系一个 coursework 嚟噶。你而家中学考 DSE 或者考 IB 呢啲咪 coursework？ 系啊，但系个 coursework 咧以前都系谂住我做好份 paper 攞到100分就得噶嘛。我冇谂住做份中文 paper 要搭埋 history 搭埋 physics 落去，加加埋埋就做一件新 project。喂，但喺外國嘅教育就係唔同啊嘛！我記得一次最可惜嘅，唔係最可惜，最好得意嘅地方就係有人請我去睇 NBA 嘅一個 live 嘅球賽。我唔睇籃球，所以我係完全唔好中意嗰場 NBA live。但我估唔到嘅就係原來佢中場係有一個嬰兒嘅爬行比賽，係由兩個啲嬰兒用品公司贊助。喂，我嗰陣時先知，喂，原來美國人係咁厲害。 咪所以香港教育界咪就係冇想像力咯。吓、喺半年前一听见你呢个钟培生啊，有弹咁嘅嘢，啱唔啱啊？嗰啲名校应该即刻拨两个至三个学生跟你，吓、等你做 mentor， 然后咧使佢咧去做呢、这个成个呢、这个叫中唔系林中啊，中林大战嘅 coursework。 其实我最 跟到 你开心 将来佢考哈佛或者考 Yale， 就放落个 personal statement 嗰度，同埋个 reference。我有咩威啊？而家咩威啫？八级钢琴行开啦，三岁细路都识啦，吓、皇家芭蕾舞啲靓妹，吓、八岁都识啦。啱啱又跆拳道啊，咩空手道有晒。但系你将来你考呢、这个 Berkeley 或者考哈佛，你话喂，我特别我唔系参加圣庄嗰啲咩救伤队行埋，话跟住呢个场香港嘅 global 中林大战成个 production 由头加到落尾。睇到最尾是第一个俾人爆光，抬埋佢上白车，送埋去到 ICU full stop。哇！呢、这个 personal statement 报考美国都要赢晒啦， 系加分嘅，我相信。但系咧，我最正嗰唔系呢样嘢，系真系搞唔掂。一开始咧系有谂住掂啲政治嘅，就话即系一个两边好极端嘅派。咁啊，唔好香港人够唔开心啦，都讲咗几年啦呢样嘢，咁亦都系有违我自己嘅正能量呢样嘢。咁样一样好睇系咩咧？我就叫咗两个电视台啲艺人嚟打，咁叫咗两边嘅经理人都唔系好比，咁亦都系或者自己个嗰、那个人唔啱。咁如果唔系，就会真系好好睇啊。 加埋咧，即系以前罗马帝国啊，咁辉煌嘅文明啊，系咪？佢都有一个竞技场啊，呢啲得噶。唔系话啲人话咩嗜血啊、暴力啊 ，part of the civilization。 啱唔啱啊？ 简单解决问题嘅方法 系啊，简简单单 to cut it short 系咪辩咩论啫？使乜咁多社会科学咁啊左交理论喺度吹水啫？ 哇，讲唔讲得噶呢啲咁鼓励暴力？ 唔系啊，喂，大佬烟嚟， 唔系 it's a sport 嚟嘛，奥运都有噶嘛， 系啊，奥运都有。 喂嗱，如果对方 say no， 即系啲人话喂吓你我点可以咁样打话吓？唔系，如果林俊可以 say no 噶嘛？佢可以唔收呢个钱，佢可以话我唔打㗎嘛。咁所以就係话你解决问题，如果大家双方都同意又有权证嘅情况下，呢个係一个好 gentleman 嘅 sport 嚟㗎喎。 嗯， 好啊，广告返嚟再讲。所以咁样落去呢，即係都吓、啊、我都有啲担心係唔够打㗎真係。嗯、啊即係冯志正呢，原来你头先广告嘅时候呢透露一个秘密呢。 係啊。 原来你曾经向呢两个拳手呢严明正身啦。摸手摸脚呢乘机大叔的爱呢就走去揸又练佢啲肌肉。咁你有咩发现呢？ 咁嗰日系林作早到咗嘛，咁我梗係即係偷偷地同佢讲，咦阿林生听闻你操咗啱啱操上嚟喎，即係可否督督咁样呢，即係咁我就督督佢啲肌肉。咁我就督咗佢啲二头肌啊腹肌啊咁样。 有咩感觉？ 喂都实的的㗎喎。咁所以我即係仲要佢讲㗎，喂好似系重过你十磅八磅。 重我十零磅十五六磅。 喂 重我十五六磅咯， 重你十五六磅，肌肉又实的的，喂，真系我觉得好容易打噶嘛。但系头先我又再摸多次啦， 即系抽抽啊，樽盆生水啊， 系啦，喂，个腹肌咧系真系硬得好 OK 噶、而且个肌肉弹性好啊，弹性好咧，其实就系嗰、那个即系拳嘅 flexibility 大咧，个能量系大啲。纯粹摆安问题嚟嘅啫，呢、這个系我绝对系帮大家测试下。 经理两边咧摸摸揸揸，各自抽完水咧，你就你呢个手感方面咧， 系 你点样作一个 prediction？ 你觉得边个会赢？ 我中意 Derek 个手感多啲，我呢个弹性系好啲嘅。系，但系 咁你有冇生理反应？我唔方便问你啦。如果咁样咧，即系 confirm 我头先嗰个worry。 唔系，我系谂住睇下场 打 Q 死佢噶，真系 系啦。边一个好啲？嗱，我本身都唔信嘅呢个讲法，因为我都觉得冇由林作重成廿磅咧，都仲可以输啦。我今日听完之后咧，我真系同阿林作讲声，喂，真系操多啲好啊。 系啊，因为而家都时间好多咯，真 个零月咋 啊？ 拖拖下， 你而家操成点啊？你即系讲下你每日。作息時間， 我每日就通常咧都十一點就瞓噶啦，因為今日要阿陶先生我偶像邀請咗過嚟，我就一定咧要拍曬咖啡咁啊過嚟， 冇真係 同大家分享，一定要咁我就七點半起身， 哦， 咁啊就操個半到兩個鐘，咁啊每日都係咁，咁亦都而家差唔多，我覺得自己體能唔夠，咁所以我應該。一个礼拜操六日啦。 咁早嗰轮听讲话你戒打唔知咩系咪真定假？ 其实咧上咗太多娱记咧，啲问下问埋啲废问题，即系原本系问啲好正经嘅嘢。 神拍剧，奥运会都鼓励 越问越私人，越问越啲唔拉楞嘅问题。 哦，嗰啲女记者嚟嘅啫，佢自己意淫啫， 都可能系啊。咁 对你有某种幻想，我想你都问呢啲咁嘅问题啊，真系。 咁你问我又答嗰啲啊？我系嗰啲，我又唔惊你。 问你，你又答啊？你话冇啊？戒喎？ 我冇戒啊，要戒啊，要戒啊。 真系 咁个女记者有乜嗷一声咁啊？有冇？ 冇理佢啊，但咁即系你问我，我答。 你真系残忍， 系喂！但系人哋话系冇关系嘅，即系男性荷尔蒙同嗰日拳赛表现 有关系，有关系 系咩？ 攰啊嘛，你个 recovery rate 噶嘛， 系啊， 同埋你个 discipline 嘅问题啊嘛， 哦，系 啊，哦，咁我而家准备到一个礼拜有六日里边啦，有三日可能系操两转咯，因为我自己体能都唔够。 嗯，喂，但系喂，如果我哋打真系一 round 就即系打完嘅话，即系 TKO 又好 ，KO 又好咧，喂，好似会唔会蚀啲噶？即系睇买飞嗰个， 咁有六场拳，又有咁多 band， 咁多 entertainment。嗱，我老实讲，我应承咗大家， 冇冷场嘅， 冇冷场，三个钟嘅 entertainment 嚟嘅，即系 is a proper show， 同埋 banquet 嚟嘅 banquet， 同埋你讲到韩星 appetizer 都讲紧二三千蚊张飞啊，喂，我哋讲千头一张飞，俾晒所有嘢你睇。 睇到烂， 睇到 懶啦， 係嘛？你走去 Gaddy 食個餐都就3000多落樓啦。喂，大佬前面白魯迅嚇，呢、這個叫做黑松露， 你食鋪嘅啫喎，真係去 係嘛？整翻個呢啲咁嘅和牛啊咩咁嘅食鋪啫嘛。 喂，但當其實我覺得好多人係睇衰呢件事啊嘛。第一就唔係冇理由有人會諗住睇你兩個打拳1000多萬，但係 turn out 真係 OK 嘅喎、 啊。我好 honest 嘅 numbers， 好、嗯、honest 嘅 numbers。我而家我 total 有258张 VIP 飞，咁我 total 116张 free VIP 飞，咁、我 free VIP 同 free VIP 系零啦而家，咁、我普通飞咧就而家就得翻一半都冇，即系但我 overall 成件事我12% 嘅， 仲有到时订一张俾特首，一张政务司司长咧， 系 佢肯嚟，我一定我自己去 call 出嚟买飞请佢嚟啊！ 系咪啊？咁希望佢今晚听到啊！叫阿陈志文转达啦，好啊！多谢阿 Derek 啊，钟培， 多谢多谢 啊！咁啊，多谢你今晚咁俾面同我哋分享下， 多谢你邀请，多谢邀请 啊！我哋下次有机会再见，听晚晒啲，拜拜。